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吴兴旺，今年17岁。2个月前呢，我去参加了中国新歌声。当时我没有想到自己会通过试音，通过海选。评委们发现我才华不是像别人所说的那样，只是普通的唱唱歌。于是我就更坚定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就是想当一个歌手。然后因为父母都不同意嘛，因为觉得这方面不是一个正经的职业，演艺圈都很乱嘛，就叫我不要白日做梦。但我依然想试试这条路，我不想这么年轻就把自己的梦想放弃。虽然父母一直在拒绝，但是我会为了我的梦想一直努力下去。其实梦想意义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因为自己坚定了信念想干这件事情。我认为人一生的价值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或者是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我不想在这么年轻的年纪里就轻易地放弃任何一件事情。 有多少创伤卡在咽喉，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有多少的寂寞的梦，还没做一成空。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起潮落。 心怎没有那么脆弱，总还会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女神元一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的4:05，欢迎来到 FM 98.2AM 92.7 Fresh Radio 女神百分百。星期五，虽然明天要工作，但咱们明天不工作。 对呀。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在下午的下班时间来到女神百分百，我是元一， 我是今天格子二人组当中的第二个人泽华。 为什么是二人组？那第三个人怎么办？ 我是多余的吗？ 我 先走了， 但是带来很多格子单品、啊、 所以我说我们俩此刻是格子二人组，对不对？ 我并不想跟你组这个组合。有请一下小雨。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被排挤了很难过。 没有，小雨今天是带来格子单品最多的一个人。大家如果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在我们的微博账号活力982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现在目前看不到标题哈。我们今天给我们的这个视频起了一个名字叫威尔士亲王阁加身金秋你最硬。 哇哦， 超级对不对？温莎公爵、威尔士亲王，到底他们跟今年秋天的这个流行的指数会有什么样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呢？我们会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告诉大家。总之呢，很羡慕你们，很羡慕我们982的所有的听友和听众，还有观众，有我们女神百分百。因为有了我们以后，你们就是最潮的人。 听说今年格子很流行，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现在家里有的格子的衣服全部拿过来， 看看是不是符合金秋的一个流行指数。不是说所有格子都可以成为金秋最硬的流行的， 有些可能就真的是笑话哟。 对，有可能是。当然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的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女神麻辣烫今天讲到的第一条资讯，近两年有一个品牌在国内还算是比较火的一个皮具品牌，可能收音机前有一些女生会比较了解，它的英文叫 Dissona， 但是英文可能没有那么的众所周知。 我都不知道。 你肯定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们俩都不会知道。 那我们俩走吧。 因为你们俩 好呀，太 out 了， 不携手离开直播间。 因为你们俩太高级。这个品牌相对是比较亲民一些的价格。 你这样说大家会换台吧。 但是我知道啊，它翻译过来叫迪桑纳。 啊、 这个品牌你们俩不要假装知道了。 我真的知道这个品牌。对， 是不是泽华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一脸懵。对、 就是、因为他们家应该是只有女士的皮具。价格呢大概是在4位数，以下，就不会超过这个数字。 哎，应该是超过4位数的吧，左右吧、 对，所以算比较亲民。然后呢这个风格包括它的 style 也算是可以挑选的一个品牌。它呢最近和一个叫做西奇艺术X 加 Q Art 联手打造了概念店，在北京和武汉都正式开幕了。这个概念店很有意思，就是你会发现它通过一些这个雕塑啊包括装饰的一个手法，让一个大概只有50平米的店看起来至少有100多平米。 那 很厉害耶。 对，所以它的这个结构会很奇特。而且顾客进到这个体验店以后，就觉得说不是普通的那种专卖店，就感觉自己到了一个 stage 舞台。 哇哦， 你就是聚光灯下的那一个，就每一个人都会。 那很适合泽华呀，他就可以走秀， 手上去然后 battle 一段。 来，我们看一看图片，这个店大概什么样子的。这是从外观来看的， 看起来很普通啊， 看起来就是一个就是可以 window shopping 的一个地方， 是有精心设计的一家店。但是现在并没有看出来里面有多大。 里面呢目前还在一个，就是这是刚开始在装饰的时候的一些样子。打造了很多格子，这应该是每一个女生都会希望自己家里面可以有这么几面墙， 对， 用来放自己喜欢的包包啊鞋子啊之类的。然后这是装饰好以后填满了包包以后的样子， 很喜欢， 很诱人，对不对？然后有一些小的细节，它其实也会用到，他们家的包会用到一些编织的手法，类似 B 字打头的一个超一线的品牌。所以在他们家迪桑纳家是可以买到，以相对便宜的价格买到超一线品牌的一些款式的元素在里面， 而且品质也可以保障。 对， 真皮的， 真皮，对 啊，那很划算呀。 还有像这种比较少女感的设计，很小清新，包括像这种 box 的设计， 这 个也很像那个 C 字开头的呀， 对不对？所以价格又是亲民的，所以很适合大家可以去挑选一下，然后包括很春天很繁花似锦的一个一整个系列的设计， 这个系列很少女， 很少女， 梦幻型， 非常适合我和袁一这种少女。 对，粉色呀灰色包括上面的一些涂鸦的图案， 是的， 在北京的这家店就在咱们台附近，在国贸那边就有，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条资讯要推荐给大家的。接下来要说一个 D 字打头的超一线品牌了，在最近不是各大时装周都在如火如荼举办当中吗、嗯、这个 D 字打头的品牌呢就宣布赵丽颖小谷成为了中国区的大使。 哇哦， 其实赵丽颖不太涉及时尚圈，因为她的那个脸型娃娃脸很可爱， 是 不是时尚圈最喜欢的那种长脸， 对， 然后很丧的生气的酷酷的那种脸。 你在指谁？ 不，时尚圈不，时尚圈是喜欢那种脸的那种态度、 冷漠脸， 对，冷漠脸、那最近呢他又成为了这个品牌中国区的大使。之前迪奥代言人比如说 Angelababy、黄轩啊、所以很多人会想说，哎，那既然赵丽颖你也成为了这个品牌的代言人，中国区大使，是不是也要跟之前的 Angelababy 来比拼一下？粉丝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感觉走的是越来越年轻化的路线。 对，他俩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对， 有一些朋友说呢，说赵丽颖她就会让这个品牌显得更加有亲和力啊，因为很符合她那个娃娃脸的样子。我们来看一段视频，看一看这个赵丽颖带你走进迪奥这个品牌，她成为中国区大使之后，这个品牌会不会有些什么样新的变化？没关系，我们的机器当了，现在播不了视频。 美好的东西都会在后面出现。 对 呀、 我们稍后来跟大家分享赵丽颖带领大家去这个感受全新的迪奥这个品牌。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三条资讯。接下来这个资讯呢，我们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位泽华是亲身体验过的。 毕竟这么洋气的泽华是一定会赶上最潮流的时尚的尖端。 毕竟很爱吃巧克力的泽华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跟甜食相关的机会。很多人想说我有没有机会去 DIY 一下巧克力，因为如果你能够融入到自己的这个亲手制作的这么一个环节的话，你去送人啊，去表达自己的心意的时候，可能它的含金量会更高一些。 最主要的那就是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啊。 赵丽颖来了、 好，我们来看一看赵丽颖出现之后，先来看一看插播一下哈，这个迪奥品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哎， 好的，赵丽颖还要再稍等一下， 因为美好的事物总是要稍后才能出现的， 是在玩我吗？ 代言之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嘛。 对， 先说巧克力店吧、你去体验过这家亲手可以去 DIY 的这个店？ 就现在三里屯有一个 D 字打头的四个字母的一个巧克力品牌， 广告也很深入人心。听说下雨天什么和什么更配啊？ 他那个展厅是在一个叫红馆的一个区域 啊， 那个之前是有一个梦字两个字啊，梦什么的一个冰淇淋品牌，在那里面也做过。那个是自己可以自己 DIY 一款属于自己的冰淇淋，我当时错过了， 拼命的加什么榛子， 对， 加杏仁儿， 我完全没有想去的意思， 所以才那么瘦啊。 对呀、 你可以不吃，但这个过程你会很想要体验，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店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确实， 所以我当时就错过了那个， 就你错过了 Imagine Dragons。 是的，然后这一次呢，一看到 D 字打头，我就立马要排队，而且那 还要排队， 当然排队了。 哎呀， 之前那个 Imagine Dragons 的时候要排很长很长的队，这次 D 呢，我正好是没有赶上排队，我去的时候第一个进去以后呢，他那个展馆设计的也是别有新意的。先是一进去展示了这个 D 家他们的一个品牌历史，到底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好像这个四个字母叫做 Do You Love Me？ Yeah， 也是来自于之前的最早设计人跟的一个公主的一段姻缘故事了。 啊，就是平民爱上了公主的故事。 对，当然不可能在一起，所以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但是因为没有在一起，它成就了一个品牌的诞生，对不对？然后进去以后呢，它这个巧克力也是完全可以自己想要加各种各样的配料，也是有刚才说的像那种各种姜果浆，然后还有各种上面的， 就是你能想到的跟巧克力相关的一些口味都可以。 对， 但是据说里面还有辣味儿、花生豆口味儿， 对， 还有生姜， 对， 酸奶， 这些都是自己可以加到上面 的一些比较特别的。 你加了吗？ 调料也会在里面。 我并没有买， 哦，你没有 去参观， 只是去看看。 对 ，just a look。 因为毕竟德华现在也是健身人士，他不会轻易去碰这些甜食。 对。 但是如果在国庆期间，你正好去三里屯逛街的话，其实也可以进去看一看，因为这家店是限时店，9月10号到10月2号期间，你可以去免费去 DIY 一下。 对，然后还有一个展板也是蛮特别的。 嗯，可以 开展。那个展板是里面有不同的字，代表着你的人生观呀、爱情观呀，还有其他的东西。 就做一些测试，是不是？ 你随便一翻，可能你的爱情观或许相同哦。 机缘巧合， 对。 好，我们的女神麻辣烫今天的三条资讯跟大家分享完之后，我们要赶紧看一看赵丽颖了，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小鼓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看到赵丽颖以后，你们没有什么感觉吗？ 我没有惊喜啊， 我没有惊喜。 发型很好看， 我个人认为她是在硬往时尚圈挤。 我觉得就 个人认为了， 比较女生小女生的那种感觉， 就是甜美的邻家女孩。 因为她以前是长发嘛，那她现在剪了一个齐耳的，这样今年很流行的一个就是发量的一个长度，然后把它梳得很光，就有背头那种感觉。再加上她最近一直在健身，很努力的在健身，虽然镜头只给到她的肩膀以下，但是你会清晰的看到她那个瘦弱的小骨架上面所带有的肌肉线条。 我怎么觉得他在说他自己？ 还有我， 是我自己，因为我 方面这个白肉全部露出来。 不是， 我们也去剪吧。 我没有，但是我真的是看好赵丽颖，她跟之前是有变化的。她以前不是老被嘲笑是什么包子脸啊这那的，但她现在真的就至少是在往那个方向努力 的。是 的，我很看好她， 越来越时尚了。 好的，你看赵丽颖在视频当中跟我们分享她的一些金秋秋冬的一些时尚的单品，贝雷帽啊，粉色依然是她的少女的主打。 是， 好吧。到底金秋你怎么样做可以成为在路人当中可以鹤立鸡群啊？不对，这话不应该这么说。在人群当中一眼可以看到你呢？我们赶紧进入到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看一看女神衣橱今年秋冬要怎么穿。百分百 party 的女神衣橱，如果你想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穿上威尔士亲王格加身的话，一定要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年秋冬有几个元素，我觉得要在这边先跟大家讲到的是，一个是 oversize， 对， 就廓形， 是； 第二个就是格子。所以简而言之的话，就是80年代老奶奶们爱穿的那种西服，其实今年又开始流行了。 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按照80年代老奶奶的穿法来穿的话， 也不行。 对，是绝对不可以的。 我觉得不行。 你看一看图片，如果你穿成那样的话，大概效果是这样。 真的就是个老奶奶啊。 对，即使是模特上身也会很奇怪。 哎，左边那个，如果他扣子不系的话，是不是就时尚起来了？ 不行，很邋遢。这个就是 因为袖子的原因吗？ 是因为太廓形了 啊、 所以虽然是 oversize， 虽然是廓形，但是一定要有度，不能就是像我们图片上展示那样邋遢到整个就是完全把你的整个人都盖住罩住了。即使像小雨这种高挑1.8米的身材，也不能够 hold 住这样的衣服。 hold 不住， 这样就不是时尚线，而是嘻哈线了。 对。那么格子加上廓形到底要怎么穿？我们今天其实也带来了一些单品，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是， 我们一件一件来展示吧。我们可以先请小雨到表演区，好不好？因为小雨今天带来了一些自己的私服。 生活当中那么时尚的小雨，她带来的格子到底是不是今年最流行的格子呢？ 我们来评判一下。 嗯。 来，镜头给到表演区的小雨。今天我们教大家威尔士亲王格加身，金秋你最硬。哇，小雨真的很高，你都快出镜了耶！ 真的吗？那我干脆出去好了。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你很重要。 好， 你现在手上拿的这款单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呀。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款单品呢，实际上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刚刚收到的。 迫不及待最硬嘛，它果然最硬。 迫不及待给我们 某海淘网站上面大概等了半个月，然后它就沦为打折货，今天终于被我拿到手中。 不，打折只是因为那个海淘网站在搞活动，不是说它不流行了。 它是某一个最近这一两年非常红的一个小众品牌。 嗯哼。点一， 对，什么什么点一、 嗯、 这条短裤呢可以被称之为千鸟格吧，我觉得。 对，有点千鸟格。 它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它在腰的设计部分有一个收腰的设计，而且上面有一根非常有质感非常高端大气的皮绳子扎在这儿、 哦、 所以穿上去的话就会显得你的腰很纤细，我觉得它是非常好搭的，只要上面你搭一个素色的上衣还有那种牛津鞋都会是很酷的。 因为它这个裤子的花纹它是比较密的， 对， 今年如果大家选格子的话一定记得不要选像我旁边我的格子二人组的另外一位伙伴，这种大格子， 他穿的是青苹果乐园， 他是外表看是大格子，你仔细细看里面还是小细格纹。 OK OK OK， 总之要选细格子， 越小越好。 对， 导致于这种细小的格子让我一时间都没有分清它算不算千鸟格。 它是千鸟格，但是上镜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乱码。 千鸟格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知道我们今天说的威尔士亲王，他就很爱选择这种千鸟格。嗯、我们要跟大家普及知识了。 对， 首先威尔士亲王本人就是温莎公爵、 嗯， 他最爱的是一种灰白色的格子。我给大家看一下， 小雨可以先回答的吧。 没关系，我觉得你可以站在表演区跟我们一会儿再继续展示。叫 Glam Plaid、 嗯、 这个格子本身叫 Glam Plaid， 是灰白色的格子。 但它跟千鸟格的区别在哪里呢？ 它跟千鸟格的区别可能它比千鸟格还要更细密一些，因为千鸟格是这样 啊， 能看出吧， 这样的对比。 千鸟格是黑白的对比， 黑白小格子。 对， 对， 然后呢也会比它比刚才那个Glam Plaid 稍微要再粗一点， 但这种网一看还确实有点相像啊。这两 对对对，是有，如果不放在一起对比的话、 嗯、 是会有点相像，但是这两个格子其实都是温莎公爵，也就是威尔士亲王本人非常喜爱穿的。 而且我觉得千鸟格是很难 out 的一种， 对，就是你在衣橱里面永远去保存一件的话 OK， 对，就不太容易、 嗯、 不太容易被淘汰。嗯，像温莎公爵本尊他还发明了温莎结、温莎领， 嗯， 都是他带红的。 是， 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两个格子，因为刚刚小雨在这个展示这条裤子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它的格子本身会比较细密一些，嗯、所以乍一看就是它的花纹是足够花的，所以上身一定要选择像小雨上身穿的这样的素色的衣服， 嗯哼， 白色其实是最好的选择。 对， 你能不能再把那个裤子这么比一下？我们其实很想让小雨现场换一下，但是因为他今天穿着连衣裙，所以可能不是很方便。这其实还有一个， 我觉得千鸟格其实是挺挑人的。 为什么呢？ 它是比较挑身材的。 是有膨胀感吗？你觉得？ 对，如果身材不是身材比例不是那么好的话、嗯、会显得有一点胖和有一点肿。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千鸟格这一款的短裤、嗯、我们为什么说可以作为一个推荐呢？是因为它是有高腰设计的。 对， 直接把你的腰线提升20公分 啊，那这样就会显腿长。 拥有1.8米大长腿不是梦想， 你的腰只在胸以下，胸以下真的全是腿， 脖子以下全是腿， 干脆直接提到胸上变抹胸好了。 所以这个裤子其实是可以入手的，而因为它格子一旦细腻的话不会那么容易的有膨胀感。 对， 我给大家出一个就是图片的展示，如果你穿这种宽格纹的话 啊， 特别容易有膨胀感，但是如果你把格纹变细立刻就收缩感。 但是颜色不一样，因为千鸟格基本上是灰白嘛， 嗯哼， 灰白的话会容易显得比较胖一点。 嗯哼，那说大格子，小雨手上立马就有大格子出现， 哎， 就像一个魔术师一样。我们来看一看小雨的大格子展示。 我今天呢带来了一个大格子毛衣，但是这件毛衣呢其实并不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网红牌，但是它并不是我今年刚刚入手的，可以说是前两年比较红的。 小雨， 大格子毛衣 你方便套一下让我们看一下吗？ 对呀、 啊，没关系、啊，镜头可以先给我和泽华。 没关系， 就这种大格子，其实是挑人的。 对。 嗯 嗯， 这种大格子很挑人，因为它有膨胀感， 对， 尤其它要是白色底，然后黑色线条， 是， 就如果是微胖界的，甚至是我这样的，都不太建议选这样的格子， 嗯、 就只有小雨有资格选。我们来 看 看 小 雨上身以后的效果， 显得很大哎。 它是 那个时候肯定会比现在要稍微胖一点， 宽松的， 它就是宽松的呀 ，oversize 呀，它不是那种贴身版的。 嗯哼，就是小雨穿上以后都会有微微的膨胀感，但因为它足够瘦。 你们是在说我丑？ 不是，我们只是在说嘛，就是跟你原先相比会有微微膨胀感，但是你依然是瘦的。 脱， 明白。 请问这上面的大格子可以配刚才那个小格子前两格那裤子？ 不可以，不可以。格子和格子是不可以叠穿的。 嗯哼， 非常的忌讳，就像条纹和条纹。 但是除非你上身和下身是统一的一个图案或者是条纹或者是格子，但是如果穿一整身呢，也会特别挑你这个人的气质。 哦， 最好是作为单品来搭。 好的， 谢谢小雨来给我们展示这个大格子。 好的，我可以脱掉了吗？ 可以可以。 那就以小雨来示范的话，其实这个大格子今年不流行了。 对，今年可以不用再选择这样的大格子了。 嗯 啊，而小雨之前给我们展示那个小格子千鸟格的裤子的话，如果你看到合适的单品是可以入手的。 对， 嗯， 包括袁一线身上穿这件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一种格子的设计。 对，我也想 说你这个叫什么格子呀？ 我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儿刚刚那个 Glam Plate 的变形， 对对对， 只不过就是颜色变了而已。 对， 因为Glam Plate 本身是灰白色的格子，但是今年呢，除了流行格子以外呢，它的格子颜色是允许你有一些新的变化的。咱们其实在上周五讲到伦敦时装周最新发布的时候，来自 IF 时尚那个主编也跟咱们分享过，今年的格子颜色会更加的明亮一些， 是 有红绿配色，也有包括像我这种里面，其实仔细看的话有红。有蓝，有褐色，有白色， 很丰富， 拼在一起。对，然后因为我这个格子是足够小的，所以其实我这个西服也有廓形，微廓形，我可以脱下来给小雨试一下。 好，我很想试啊。 它不挑人，谁穿都可以。 你这里面有垫肩吗？ 啊，有有有，它是有一个小垫肩的。 这样会显得肩膀更加宽一些。 对，所以今年为什么说廓形呢？就是最好是有垫肩。 嗯， 我今天带了两件西服过来，一会儿另外一件西服给大家也可以展示一下，虽然也是格子，但是时髦度没有这件高。就在于那件西服没有垫肩， 哎，这有一种呛声的感觉。刚看完袁一，紧接着小雨就穿上身， 就是我们俩穿也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对，小雨他会更合身一些。其实小雨买这款的话， 啊， 应该再买大一号，就会有那个更廓形的感觉了。 一号对不对？ 对，我这是零号，应该是 零号。 对对对对，你买一号或者二号就可以。 我觉得这件袁一穿更好看一点，小雨穿显得有点单薄。 他就是因为没有买。再大一号，他如果买大一号的话，除了廓形的感觉的话，时尚感就在了。 应该再稍微肥一点会更好看， 对 不对？ 你现在穿这个号就有点太合身了。 你要把那个袖子撸起来， 对， 稍微往上。 对，穿这样西服的时候，把那个袖子撸起来会更好。 然后喝口啤酒吗？ 哪样一撸串哦。我们今天在跟大家在节目里分享到的是今年秋冬的流行的元素，我们刚刚一直在反复强调，一个是细格纹，一个是廓形，稍后呢男生在这个方面怎么来选择，我们也会请泽华现场来示范一下。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在中间的时段大家不要走开，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酒吧魔力工厂，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小友可以过来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Play the summer swing. I know you're fed up. Life don't let up for us. All they talk about is what is going downIt's been messed up for us. When I look around, I see blue skies, I see butterflies for us. Listen to the sound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all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Sweet music and dance.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你一起燃烧青春。 女神原一闪亮登场。 哎，你是谁？坐错位置。 我是女神小雨啊。 你为什么要冒充原因？ 我们下半时段一开始呢，之所以是我坐在这儿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解释，是因为我们的女神原因现在此刻正在表演区等着展示她非常炫酷的格子单品。那我们来把画面交给我们的原因。 妈呀，越来越好， 越不客套了，就要蹦出来了。 今天直播间有很多格子的。咱们都不约而同的带了格子的西服、也确实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今年秋冬流行的元素，细格纹然后是廓形，所以西服是特别容易能够实现这两点的。 是的。 我们刚刚上半段展示了小雨的一款千鸟格的短裤，然后呢也展示了一款今年不要再买的大格纹。 又要再展示一遍哟。小雨你看他再次的展示你， 这个 是 嫌弃，这个今年就 no way， 不要再买了。如果你有的话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想买就不要再买了。 或者穿这样的衣服不要觉得自己最硬就好了。 是的，大家不要忘记在我们的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今天桌子前面真的是比较的凌乱， 因为我们 稍后会展示出来的衣服。 对，然后我上半段其实说了一个廓形的西服，然后接下来我要展示，这是我自己今年也是买的一件西服，其实从格纹上面来看也是完全符合咱们刚刚所说的千鸟格或者是 小格子， 对，小格子的，就是威尔士公爵格。它其实很妙的一点，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的格纹是既有千鸟格又有 Glen Plaid，就是那两种格子混合在一起的。但是这件西服我在上身了以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够潮的原因在于 它不够挺，是吗？有点 它没有垫肩 哦， 它太合身，整个就是合身的， 有一点点垮。穿上 以后呢就没有那种廓形的感觉， 就不够范儿是吗？ 对，不够范儿。但是光从格纹本身以及它的一些小的，你看胸前呢， 如果胸前没有那一块和后背那一块， 后背的刺绣 就会显得比较普通。 对， 我非常的喜欢后背的刺绣。哎，这件衣服， 对，这件衣服的刺绣和前面的胸花这个地方是加分的，但是唯一的这个缺陷就在于它没有垫肩，所以效果就没有刚才我自己本身穿的那一件红色格纹那一件衣服来的好看。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感觉了，这个就有一种嘻哈的雅痞风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 tips 啦，就是今年比较流行的格子的西装外套，也是如果要是有一点点垫肩的话会显得更帅气一些。 对， 好像西服外套一直是有点垫肩的会更好一点哈。 所以呢女生的部分我们今天带来一些单品是这样子的，接下来我们要请泽华来展示一下男生的部分，对于今年秋冬流行的这些元素男生到底要怎么来演绎。因为我们刚刚 我和小雨都嘲笑他今天身上穿的是青苹果乐园。 我觉得要不然就请你们两个人作为模特帮我示范一下今天的衣服，因为这两款衣服我觉得女生穿也都好看、 那我们岂不是会给你的衣服增添太多的色彩？ 毕竟这两款红色配上我这个绿色简直就是太美的画面。 哎，首先泽华带来的这件西服我个人觉得是很棒的，这个格纹大家觉得哦，就是英伦风，就很苏格兰的格子、苏格兰一般就是这一款红和另外一款以绿色为主色调的格子， 是的。 然而恰恰好苏格兰格子今年又大行其道，因为我们在上周五伦敦时装周发布那一期也讲过，今年的细格纹而颜色上面会可以选择更鲜亮一点的颜色、你看今天 Burberry 就是吴亦凡戴那顶加引号的绿帽子其实就是苏格兰格， 对， 这件衣服我刚刚在广告间隙试了一下，我个人很喜欢， 我觉得这件衣服你穿上比它放在那要好看很多，而且这也是我非常建议大家买这种， 再拍，请问 再拍再拍，焦点全部在你身上我觉得大家买这种格子西装的时候可以买比自己平时穿的号码要大一号， 可是 我觉得这种颜色苏格兰格的话、女生穿会比男生穿更好看， 但是我相信泽华穿是好看的，一会儿泽华还是要自己亲身来演示一下， 用他的青苹果乐园套着这个红色 会很精彩，来来来 come on 泽华，我穿完以后女生其实也可以穿一款男士的小号的西服、就可以实现这种廓形的感觉，那泽华本尊穿是什么样子我们来看一看，期待一下， 大家看我现在是绿色的哟，这个是红色的哟， 变身了哟，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呢，不要忘记在易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绿配红赛狗熊 但是噔噔噔 噔有一种那种八十年代 disco 的感觉， 有没有一种乡村企业家的感觉 哎，其实说实话让我惊讶的是没有我想象的难看，哎，就是 因为本人太好看了， 确实有这个因素了但是大家如果要搭这样的西服的话就不要在里面配这种太呛色的衣服， 非常的危险， 对， 还是要穿的素净一点， 来来，我这个衣服其实它搭配的那个裤子也是苏格兰的那种裙裤， 小沈阳那种， 对，小沈阳那种连在一起的，然后穿起来比较嘻哈的那种感觉的， 就是如果这件西服里面配的是白 T 恤，然后配上他刚才讲的那个成套的那个裙裤的话，其实是非常潮的。 哇， 对，女生穿男生的西服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就是 披着穿， 对，披着穿，然后拍照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把一个手这么给支起来，要不然你可能会，要不然你的双臂可能会失踪对，这是一个小 tips， 这件衣服是很好看的， 我也有点想试这件衣服， 来来来来，小雨来来来， 而且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这种颜色的衣服对于男生而言的话有点难的一点在于挑皮肤状态，如果你今天比较阴沉或者偏黑的话，你穿这个颜色会显得你更加的暗淡， 对，因为毕竟它是红色系，对对 对, 对，所以皮肤最好要状态比较好，白皙一点， 小雨非常自信的穿这件衣服以为自己很美 好看，那小雨你要把袖子给撸起来就会更好看，对，一定要把衣服撸起来， 我现在是以为自己很美的小雨， 不，确实是好看的，是好看的， 所以这也算一个 tips 嘛，就穿这样的西服一定要把袖子给撸起来， 对，对，因为就是如果不把袖子撸起来的话就觉得有点死板， 有点笨笨的， 对，扣子千万不要扣，刚才泽华想要扣扣子， 哎，但是男生其实扣上扣子的话这个衣服穿起来也是比较正式且稍微活泼一 点，我现在扣上了，你们可以看一下，很难看， 好，你可以走了， 不不不，扣上也不难看， 门在那边，拜拜， 扣上其实不难看， 那是因为我好看呀， 你可不可以，你刚才那条裤子上面的这个腰带是可以解下来的吗， 我看一下啊， 如果你扣上扣子的话我突然有一个突发奇想，就是把腰带系在腰上 也许会不错， 会很不错，相信我， 那下面的裤子我觉得应该不能穿这样的裤子， 对，它里面因为是今天穿连衣裙 嘛，牛仔短裤， 对， 非常短的那种， 就下半身失踪那种穿法就好了，对，这个里面如果你扣上扣子或者不扣扣子也行，下面一定要配那种下半身失踪的那种牛仔短裤， 嗯， 我现在是要把它系上吗， 对， 系上会很好看哦，很期待变身， 会很奇怪耶，要 不会不会 不会啦，你就是奇怪本尊了 也对啦， 没有啦， 我就是奇怪本尊， 记得要把袖子撸起来， 就先就这样吧，先 我来帮你系， 好， 好， 很期待 女神元一在帮女神小郭小姐在变身，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话题呢就是今年比较流行穿格子纹的衣服，但是格子纹也分什么样的格子，有大格子跟小格子，之前呢比较流行那种大格子在今年它其实不是最硬的元素，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穿了，如果你可以买一些新品的话可以买一些小格纹， 好， 像千鸟格一类， 现在我们的小雨已经变身成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你看这样是好看的， 很好看， 是不是？因为它可以把腰身腰线又一次提升上去。 是的， 然后同时呢，这个这件衣服就是小雨穿最合适，比我穿合适， 那就送给我吧。 好啊，送给你吧。 所以我们也提示一下女生，如果就是个子如果比较瘦小的女孩子，想要穿廓形的西服，又不想让自己显得呢太过不精神邋遢的话，可以选择把扣子扣上，然后系一根比较细，不要太宽哦，因为如果宽的话，你的腰就不见了。 腰封那种呢？ 腰封就太宽了。 嗯， 腰封的话，除非你的腰足够细。被勒成那种才行。 或者我觉得是刚才我们看图片那种白颜色主打的那样的西服，系个宽腰封是不是可以？ 是可以的，但是很挑身材。所以普通一般的 身材，小雨这样 身 材是 OK 的。 OK 的，那普通身材的话，最保险的方法就是系一根细的腰带。 嗯， 然后把你的这个西服给就是揪出来一些，然后弄得稍微宽松一点。 这个点子真的很好， 非常棒。 袁一本人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时尚敏锐度。 不然我做这个节目干嘛？好，这是第一件泽华带来的西服。 是， 还有一件我觉得依然也是成功的，但是我觉得有点难穿。 嗯， 来自一个非常如雷贯耳的品牌，叫做 Goma de Gazon。 好像念的还不是那么标准。 Goma de 应该是 Goma de Gazon。Goma de Gazon， 来，亲身示范一下吧。你今天就是输在里面的内搭实在是有点太难穿了。现在我们泽华要穿， 我自以为我今天穿这个内搭的这样的格纹也是今年最流行的咯， 就是当单品穿也还可以勉强，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内搭。 你今天这个内搭配上一切都是笑话耶。 而且其实这个绿色也是很挑人的，因为它太亮了。 对，但是你皮肤白。好， 泽华现在正在换衣服，让我们也欢迎直播平台上面草原进入直播间。希望今天我们这些节目可以得给大家种下很多很多的草。 真的，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为什么我说我羡慕你们呢？因为有了女神百分百之后，你们再去剁手拔草的时候就不会拔错， 拔得很准，不会走弯路。 对，就不会花冤枉钱。 很奇怪， 很奇怪， 非常的奇怪。 这是农村企业家本。 但其实这个衣服里面穿一个素色的或者是嘻哈的长款的衣服，它其实是很好看的。 小雨，我想让你演示。 对，你来吧。 恐怕我也没有办法驾驭。而且我想说，泽华刚刚穿上这件外套之后，它里面那件青苹果乐园，我觉得十块钱不能更多了。 而且我这个衣服最大的亮点是它这个袖子有一个双重的设计，它其实是两个袖子。 就是奶奶看到了有可能会就是很关心的， 怎么回事，袖子掉下来，奶奶给你缝上去。 这怎么连买件完整的衣服的钱都没有了呢？因为它的亮点其实在于袖子和衣服的这个主体的颜色不一样。 青苹果乐园回来哟。 小雨穿比泽华穿好看，它这个袖子真的是很嘻哈和很痞。 对， 但是就会让不明真相的人以为说这个袖子坏了。 那这个袖子其实是可以卸下来的，如果卸下来以后就是所有的颜色和那个格纹都是。 那你去帮小雨操作一下可以吗？ 就是很正常的一件，真的要现场卸下来吗？ 对啊，卸下来看一下。你是卸下来以后担心装不上去吗？ 也不会啦，毕竟我这么时尚。 我那根腰带就很有可能回不去了。 啊，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哎，你怎么亲自卸下来了？ 对啊，我亲自卸下来了，我就是一个很友善的姑娘啊。 天哪，这个泽华把卸下来的袖子装到了自己的身上。哎，泽华，我觉得你的这件青苹果乐园可以单拼这两个袖套穿。哎， 我觉得青苹果乐园真的很难拯救。 我这件青苹果乐园也很好看的。 是，当单品穿是好看的，因为很贴。 但是我其实有点不太会搭这个青苹果乐园的衣服。 就不要搭这件衣服，就作为就是本尊来体现就好，因为它足够呛眼。 卸下来真的好多了。 卸下来的穿法就是刚才跟小雨演示的那件纯红色的大红色的，以及我那件是一样的。 大家好，我们是乡村二人组。 看守乡村爱情和最炫民族风。 所以确实如果把袖子卸下来的话，这件西服就是变成了刚才我们展示过的廓形的格子西服。 是的， 他们家品牌大家都知道就是比较作的那种型，如果一旦把这袖子卸下来就不是他们家的衣服。 你怎么说 Coma de Gazon 呢？人家是讲究剪裁和拼接的一个品牌， 很多人就是喜欢这种作。比如说我看中他们家就是看中这种作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他们家拼接真的是非常有创意，很大胆，所以会让你与众不同。 我现在也是拼接的状态。 对，所以其实这个袖子 有一种奥特曼附体的样子， 卸下来以后你这么穿其实是时尚的。 嗯， 是作的，作的时尚。 那我今天就一直这样穿下去。 你就这样吧，我觉得比你只穿青苹果乐园来的更时尚一些。 谢谢教主的一些指导。 好，我们今天已经把我们在场的这一些今天带来的一些元素的单品展示完了，然后我发现我的电脑里面我本来存在的一些图片都没了，所以我现在需要把我要展示的那些图片重新 就是看一下明星啊、潮人呀、然后时尚达人他们是怎么搭配这些格子类的衣服的、 大家可以再次的学习一下， 毕竟我们买的也只是我们今年自己买的比较少的， 对，也是一小部分而已。 对对对，咦，来稍等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错误的示范其实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如果你要选廓形千万不要太廓形，接下来呢这是正确的示范，就是如果廓形微微廓就好了，比你原本穿的那个号码稍微大一号就可以、 左边那张很好看， 很美。我们刚刚也说了，格子的这种西服其实是可以穿一身的，但是前提必须是上身和下身的图案是完全 一样的，它就是一个套装才 OK。 对， 我觉得最好是穿一身，不然的话下面不太好搭配。 好搭的呀，比如说格子的西服搭牛仔短裤都不会有错。 那是女生，男生你怎么搭牛仔短裤？ 可是穿如果只穿一件长裤会不会有些奇怪，就很像那种通勤装就不好看。 是的、 一定要光腿。 可是如果 男生也光着腿， 男生确实是不太能， 所以男生就适合穿那种一身的嘛。 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你穿了一件灰白色格子的西服上装、然后还穿了一个同款图案的西服的下身的衣服裤子、大家就会问你说又怎么了，你今天是有发布会吗， 就会觉得太过于隆重了， 正式了。对，所以男生如果可以选择短裤膝盖以上那种长度的，包括像泽华刚刚讲他那个红西服下面配的裙裤，那样就吵起来了。 对，那也是他整体这样的搭配嘛。 对对对对， 但是有一点点难，对于北京这样的城市，因为天气会越来越冷。哎， 那就看你是要风度还要温度了。接下来继续看一下，在秀场上也有一些模特示范。为什么说女生最好不要选择同花纹的长裤，就是因为长裤其实很难穿。你下面搭的鞋子也不好搭，你看即使是 Alexander Wang，它是撸上去的，撸上去的 啊， 长袖西服撸上去。 今年很流行这样穿法。 对 ，Alexander Wang 的模特本尊穿起这样一整套，我也并没有觉得时尚到哪里去。 我觉得很一般， 对吧？很一 般，很一 般 哎。 所以轻易不要选择一整套了。然后这一款西服是我们今天其实也讲到的，颜色算鲜艳的格子的类型，所以暗红色呀、鲜红色呀、红绿色的那种呛色呀其实是可以的。然后下身它其实这个模特也示范了一种新的穿法，可以配裙子。但是个子不够高的女生不要选择裙子配长靴。 会显腿短是吗？ 整个一下身就是一片、就是一个布袋子的感觉。然后继续来看一看模特的示范，长的牛仔裤配西服也是好看的。 对，这生活当中穿就不会觉得奇怪。 对， 不会觉得太隆重。 对对对对对，继续来看这个展示，就是一整套的。 但它里面穿的那个蓝颜色其实也是小心机。 对对对，在西服当中你可以配一些衬衣，然后这个衬衣呢最好是肯定是要素色的，因为你外面就是格子了嘛。然后呢在心机上面你可以怎么选择呢？一是像这个模特灰白格子里面配一个颜色很亮眼的纯蓝色的西服， 然后 很好看， 不是 衬衣， 对， 它那个衬衣设计感还很强， 对， 大蝴蝶结。 或者还可以你里面搭一个白色或者是黑色的内搭，但是它是喇叭袖，整个遮住你的手的那种大喇叭，就可以把袖子从西服里面露出来了，那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不用把西服袖子撸起来。 对， 所以在某些细节上面可以去做一些小的调整。 是的，喇叭袖今年也是非常流行。 对，然后这位模特展示的廓形的小细格纹的西服里面配一个高领毛衣呢，我个人不建议普通人轻易尝试。 高领毛衣不是每个人可以驾驭得了的， 穿不好就会觉得像教导主任。 这个是男生可以借鉴的，现在男生很流行里面不用再穿衬衣或者是一个普通的白 T 了， 对， 穿一个小高领的话是好看的。 泽华本人非常的喜欢穿高领的衣服， 他是适合，因为他脖 子 还算是纤长的，虽然不是天鹅颈，感觉有点像长颈鹿。 哎，但是也要提示，就是男生千万不要买那种特别高的高领的，就微高一点就好了。 特别高可能就觉得你脖子可能受伤了吧。来，接下来依然是模特的展示。这个模特左边这个的穿法内搭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喇叭袖的那个穿法，或者你可以选一件袖子特别长的衬衣， 把衬衣露出来就可以。但是记得，如果你里面穿了衬衣，千万不要特别老实的把衬衣领子翻在西服的外头。 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还有人会那样穿。 对，一定要把第一颗扣子扣上，然后把衬衣的领子窝在里面。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领角这边戴一个小的，比如说可以把女生那些耳钉，亮亮的小耳钉放在这个领子的领口，作为一个小细节，这样就会很好看， 变得很精致。 西服的领子也不要给它翻起来。 啊，你说什么西服？ 就 不要竖起来， 西服后面那个领子也 要 竖起来。对，很多人也会竖起来 啊，千万不要竖起来。 对，可能有点怪怪的。 竖起来的朋友可能是那个领子上面有一些什么 logo 必须要露出来的。 分了，我看多了。 继续看到接下来的这个图片的示范，这件西服其实它就有点像半风衣的那种感觉了，它是偏长的，在大腿中段的那个长度，这种呢下面配一个长的喇叭裤，其实也是好看的。 这种搭配男生也是可以借鉴的。 嗯， 对。中性风， 对，接下来这个真的就是职场干练女强人的穿搭方法了。就是如果你买了很合身的西服的话，记得不要把扣子完全扣起来，完全扣起来可能就是出门左转银行打卡。 这样穿起来的话就别人不敢惹你。 对，接下来这个穿法是今年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如果你不想让自己的西服穿得很老派的话，你可以在西服里面搭一件戴帽衫。 而且这个帽衫是一定要，是里面那个帽衫是吧？我以为是外面的那个像羽绒服。 这样真的好混搭哦， 非常混搭。外面的那个外套大家可以暂且先不去考虑，就是说你里面穿一个薄的帽衫，然后外面配一个廓形的西服，你就是时尚，时尚最时尚。 那这个帽衫一定要很薄， 不要太厚，要不然你可能会太臃肿。 对， 因为帽衫普遍都比较偏厚， 就不要穿那种加绒 的 加绒。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可能对这个话题都很感兴趣，在直播平台上面，梦想纸飞机以及罗伯特还有很多朋友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看看刚才说帽衫配西服的穿搭，其实乔欣本人就是舞美里面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乔欣演的 忘了， 欢乐颂里面 我知道。对 啊，小蚯蚓的好朋友叫什么来着，关雎尔， 厉害 吧。 对， 他在机场也是有这样的街拍的。你看，短裤牛仔裤配帽衫配一个西服，然后灰白格子的西服里面配上小粉嫩少女色的这样的帽衫的话，就整个俏皮起来了。 对，包包也是粉色的。 对，小女孩就很适合这么穿。 是， 好了，关于今年秋天包括冬天，大家去选择自己的一些流行元素的时候，细格纹廓形怎么来选择，包括像泽华这样用一些拼接的方式让自己更潮的话，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暂且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进入到第三个环节，秘密花语，说一说在更衣室里面发生的尴尬情况。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前包括网络那头的网友来分享自己在更衣室里面发生尴尬情况的呢，是我们全场身材最好的 我泽华。 那你说吧。 才不是，是泽华旁边的小雨。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尴尬的情况？ 今天我想说的这个故事呢，真的很想说是秘密哦。但是这么多人的 秘密。 对，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在健身的时候穿了一条非常美的紧身连衣裙，它的上面是蕾丝的，牌子就是跟袁一今天带来的这件格子外套是同一个品牌，质量 是品牌 S 打头的。 对，按理说它的质量应该是很不错的， 也还好吧，一般般。 结果呢，就在我准备就是健完身以后准备要把衣服换下来换成我正常的衣服的时候，忽然发现它那个拉链坏掉了，但并不是因为我胖拉不上啊，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它就卡住了，卡在了衣服的那个线里面，于是我就被困在了试衣间20分钟没有出来，我整个人真的很尴尬。当时我都在想，为什么这种事情会摊在我的身上。 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我是你的话，那既然我那件私服已经坏了没法穿了的话，我就会继续换回我健身时候的衣服。 我换回了呀，但重点是我健身时候的衣服很暴露，可以说 身材好啊， 它只是一个运动内衣哦，只是一个运动内衣而已。 你知道 如果原因是你的话，他每天上班也会穿成那个样子， 还不是 无时无刻不展示自己的美好身材。 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确实没有衣服可穿，于是我就穿着那个运动内衣，幸好下面搭的是一个长裤，我就穿成那样若无其事的走了出去， 假装若无其事，然后你去 假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就在世贸天街那一边。我就走到非常淡定的走到了一个店里面去买了一件连衣裙穿， 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当然身材这么好，大家都会想多看一眼啊， 非常的尴尬，可以说是我最尴尬的经历没有之一了。重点是还有一个小插曲，在那个试衣间我不是着急要换衣服吗，我一拉开那个拉帘，有一个女生她正在试衣服，就被我看光了。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外面买衣服的时候，在试衣间进去之前一定要问问，请问有人吗？ 对， 再着急也要问一下。对，因为毕竟别人的身材都不会像小雨这么美好，并不太愿意分享给别人。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小雨分享了一个很囧的故事给大家， 很不愿意分享， 也是豁出去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如果您在下班的路上并没有办法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也记得回家点开新浪微博的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回放，一定会有所收获。 是的， 稍后为你带来的是982活力榜，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我是小雨， 拜拜，周末愉快， 拜拜， 周末愉快咯， 明天还要上班咯。Butterflies